许多的欢乐留在你的帐篷，初恋的琴声撩动几次雪崩，少年的我为何不懂心痛，蓦然回首，正是光阴如风。呀啦嗦，理想的行囊总是越来越重，滚滚的红尘难掩你的笑容，青藏的阳光日夜与我相拥，茫茫雪雨何处寻觅你的影踪。醉